已经成为黄粱一梦。如果美国个别政客有时间有精力，奉劝他都是先管好自己的事，香港不劳操心。美国众议院议长波洛西近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署名文章，说香港回归近25年之后，中国政府彻底抛弃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诺。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等人被捕，冒犯宗教自由、政治自由和人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的气温比昨日低4-5度。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0度。明日渐转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日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50点，升51点，总成交金额930亿1000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3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93点，跌6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美团163.5，跌4.1；腾讯控股350元，跌4.4；恒生中国企业69.2元，升0.2；阿里巴巴84.6，升2.4。快手68.35，升5.5；中国海洋石油10.68，升2仙；京东集团200元，升4毫；比亚迪股份237.6，升4毫；中国平安46.55，跌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6，瑞士法郎7.813，澳元5.431，加元6.074，新西兰元4.925，欧元8.1899。每百日元兑港元6.06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644。日经平均指数报26547点，升119点。港金报16830元，跌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9美元，卖出1799.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封路，在港岛半山综合道因为山泥倾泻影响，综合道近住华苑的流回方向全线仍然是封闭，经过请留意翻附近的交通指示啦。咁就喺综合道因为山泥倾泻影响，而家近住华苑嗰段的流回方向全线仍然是封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近住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西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6，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5:43。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叠翠轩一座、天水围天恒村恒翠楼、天水围天盛苑盛谦阁、屯门良景村良贤楼、屯门新屯门中心五座、沙田丰和村和悦楼、青衣长征村青阳楼、屯门翠宁花园一座、青衣长康村康顺楼和沙田渔翠苑渔欢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疫苗通行证指明处所，记得用 App 扫 QR code。个 app 就会自动显示已储存的电子针卡。 你去过的地方有感染风险，个 App 会按卫生防护中心的指示发出通知，提醒你可能要做检测。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玛嘉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 新冠病毒有呢个儿童多系统发炎综合症，所以我想呼吁，第一咧最重要咧就系打疫苗啦，更加咧系要观察住小朋友啦，有冇呢啲持续发烧啦，有个活动能力减退啦，都想呼吁家庭医生啊，如果见到有小朋友咧有呢啲咁嘅病征病状咧，就要早啲咧去转介俾呢个专科医生咧，俾我哋评估啊同埋治疗。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哋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女歌手爱妙莲同电视台推出了一首的作品叫做《商业》。艾妙看了很多日本十八世代的留言以及表演的影片之后，她就制作了这首歌曲。在这影片里面，她发现年轻的一代对于变成大人有很多负面的想法，因此希望透过她的歌曲传递，就算成为了大人一样可以有积极的一面的信息。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爱妙商业》。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I know Futaba。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十六号星期一嘅骚动音乐啦， 系咁啊！有一样紧要嘅资讯同提提大家先嘅，因为疫苗通行证咧喺5月31号进入第三阶段啦。12岁或者以上人士需要符合接种要求先可以进入食肆同埋指定处所。不过如果你系新冠康复人士咧，有关要求同从未受感染嘅人士会有所不同嘅。以下系康复人士冇额外接种嘅要求，包括咧就系、是。这个康复未满6个月啦，同埋感染前已经接种2或者第3针嘅新冠疫苗。如果康复已经满6个月而打第1剂疫苗，亦都已经有6个月咧，由5月31号开始需要接种第2针。已经接种1针伏必泰嘅12岁至17岁青少年咧，就并冇接种第2针嘅要求嘅。咁啊，详情咧就可以去到 www.covidvaccine.gov.hk 去睇嘅。 好，咁亦都预告下今日我哋六点钟骚动音乐嘅环节，音乐桑拿将会有嘅主题啊 ，rock music，rock music 噶嘛。开始我觉得系有个感觉系进入咗一个大直路啦。嗰、那个大直路系咧，去到 你终于可以休息啦，因为 唔系呢个，即系一嚟啦，一嚟啦，二嚟就系因为讲 rock 开始，其实呢一个年代打后啲音乐系开始越嚟越。多嘅變化， 係 即係亦都同我哋而家近代聽嘅現代音樂會近綁翻啲，即係大家會熟悉翻啲。咁，但係亦都因為有好多個唔同嘅一啲subgenre 喺入邊啦，我哋叫做咁，所以開始會慢慢要從長咁樣同大家去介紹 嘅。玩下啦，咁樣。因為我初頭話嗰個大直路係因為大家聽咗過去幾集咧，都會聽到係阿斌負責去介紹主力講由 country 啊 blues 啊嗰啲。咁講起啦，咁因為我每一次都係喺度好似食花生咁啦，但其實唔係嘅，其實我哋傾好咗就係有好多唔同嘅類型，我哋點樣分工嘅時候，咁之後嗰啲慢慢我就會再多啲，因為譬如我講啲 EDM 嘅嘢， 即係電子跳舞音樂，由 disco 或者再早啲開始講起，跟住去到 house 啊後期，即係近代嗰啲分得多啲咧。 嗯 咁嗰啲就我哋想跟個時間線嘅，咁我哋睇翻啲歷史，即係個根源真係由 blues 開始，再發到去可能有 rock 啊，跟住有 funk 啊，跟住再去到 disco 啊， 係啦。咁所以我哋就都覺得跟翻個時間線行嘅前面可以，咁所以今次聽完即係介紹簡單 rock 嘅少少古仔之後。之后你又可以休息下啦，你都辛苦咗几个礼拜。 即系同咁多位听众最唔熟悉嘅年代，应该都差唔多讲晒噶啦，开始去翻啲熟悉啲嘅年代噶啦，会系。 咁所以就啱啱六点钟就会听到 rock 嘅一啲古仔啦，摇滚乐嘅讲。 咁啊，六点钟留意啦。 系， 做咩笑到咁样啫？你而家喂？好似咧，即系你有少少嗰啲上嘅人，发现你做呢啲音乐类型介绍嗰啲嘅工作咧，即系我哋喺骚动音乐有 啦， 跟住你自己有时可能喺网上边又口痕咁样，又会介绍下啲DJ 啊，或者可能啲电子音乐嘅来源啊。我见你早排系咪呢几日啊，都做咗条片。喂，大佬啊，人哋拍网片，你拍网片拍廿分钟去介绍个。 差唔多啦， 介紹個 DJ 邊度有人睇啊？ 差唔多啦，我又真係 research， 即係講起呢個網絡世界咧，睇啊多啦，自己做就唔多少少啦。咁有時分享一下啲嘢，跟住我都有上網睇嘅，即係例如會 search 究竟最適合嘅 YouTube 片嘅長度係幾多咁樣。咁即係比較近期呢啲開始講，其實十分鐘起跳嘅。咁亦都我有上網 research 過，究竟唔係淨係講音樂嘅，你網上面睇好多唔同嘅片介紹，可能電影嘅演員啊、啲導演啊，或者介紹一啲遊戲，總之啲介紹類型嘅短片咧， 人物故事啊， 係啦，即係嗰啲都十零分鐘左右啦，咁樣。有即係呢啲都係其實叫做可接受， 分鐘我都已經 其實 係頂盡， 因為其實我自己明嘅，我通常睇一啲嘅片，第一件事睇完標題之後就係睇佢段片嘅長度嘅，直接望下究竟佢係屬於幾分鐘啊，十幾分鐘定點？ 過二十分鐘我基本上都棄啦。 系啦，我已经系， 除非我搭车好长程啦，嗰一程车真系。 系你又要考虑究竟睇嘅人会系一个咩嘅场合咧？即系佢系lunch time 嘅时候快睇啊，搭车嘅时候睇啊，放工翻屋企打开嗰个电视上网，跟住即系 random 咁样播一啲片睇啊，即系边一类咧咁样。咁其實係最終嘅答案係你唔會捉摸到嘅，因為任何時候你都可以睇。咁所以就我都冇諗咁多，最後我覺得我初頭真係好長嘅，淨係 view 30就差唔多。 哇！ 咁跟住有刪減嘅，因為裏面仲要即係播少少歌，即係有啲似其實嗰個做法或者嗰個 idea 都有啲似音樂 sauna， 即係我哋講到咁上下會播一隻歌，等你可以真係感受到 嗰樣嘢係咩嚟。係 因為有啲你。文字語言係冇辦法完全形容噶嘛，咁 即係等於好簡單啫嘛。上個星期我哋講完嗰抽密碼咧，都已經有人同我講話，其實我聽完你講嗰抽密碼，我都唔係好明白，我都真係要 search 下到底嗰抽密碼嘅歌係點樣嘅咧，佢先聽得到。 但你會有啲關鍵字可以上網揾啦。嗱，如果想詳細聽上個禮拜嘅密碼，可以聽翻禮拜五嘅騷動音樂頭半個鐘，或者禮拜六嘅 原 來是者啊！你知嗰日收工之後，唔知七點幾。 八點我上去上面office 啊，咁你就走咗啦。跟住阿 Otton 好興奮行埋嚟話：，喂，啱啱我同阿斌咧開咗個 software 咧玩完一輪，跟住佢就表演咗俾我睇。 係啊係， 就係上個禮拜講嗰啲嗰啲 code progression。 冇錯，就係講呢一個四五三六二五一啊。 跟住佢整咗個底。不斷 loop 住呢一個 code progression 之後咧，佢就喺面頭嗰度咧就不斷彈， 撳啊嘛，逐層加落去。 係你咁樣彈咧，其實點樣彈咧，聽落去都好舒服噶，同埋唔同嘅流行曲咧，其實呢個底咧都得。跟住佢就即席表演咗一個 melody 俾我聽啦。 同埋我發現而家咧做音樂真係簡單咗好多，用到佢咁樣撳下撳下。 係啊，即係如果你要整 demo 的話啦，即係未計真係要出街版本。 即係唔好係啦，唔好係講個好豐富嘅一啲結構啊。 以創作層面啦，我覺得係你係揾一啲嘅念头嘅时候，用呢啲嘅软件程式系可以帮你好快手，你可以即系整起一个初型或者谂一啲旋律咁。 系， 跟住我最佩服阿 Otton 系咩咧？ 系咩咧？ 佢完全目中无人地咧，冇理 office 有冇其他人咧，好放声咁样高歌啦，而唱周杰伦嘅歌。我觉得最佩服系呢样嘢。 哎呀，咁佢节目都要唱下噶嘛？ 劲啊，咪呢个犀利咯咁。 唔系，咁佢系劲嘅，佢都嗰日教我玩呢一个嘅software 咧，即系去弹嘢嘅时候咧，我都见到佢，我话哇你咁劲嘅，你咁快已经弹到，我话因为我计数好差嘅，咁然后我要计嗰啲 chord 咧，到底揿嗰个间。但佢嗰個 interval 爭幾遠咧，我係計得好慢嘅，但係佢好明顯係真係已經入咗血啊！佢基本上隨手撳出嚟已經係噶啦，係啊！咁所以呢樣嘢都真係跟佢學習嘅， 即係唔知點解個人生就充滿住音樂啦。咁跟住拍呢個 DJ 介紹片，其實個念頭即係其實初頭喺 EDM Friday Mix 嗰次介紹完 Hardwell 之後，已經諗住即係好完整地，因為其實。即系搜集咗好多关于佢嘅资料，好想可以一个整理，你当系为自己做一个记录啦。 系 即系 close 咗个 file， 我揾咗一啲资料，我整理完成咗一件嘢之后，我就可以就搞掂咗啦。咁我就认识咗一样嘢啦，叫做即系一个学习嘅过程嚟嘅。咁所以就的起心肝就谂住整一条片，咁就真系加埋啲音乐啊，咁样成去整啦。然后我就觉得，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先，系咪冇谂过会咁花时间先？ 有谂过会咁花时间，但系你有谂过同你亲身体验到之后都系另一件事，即系你知道重庆火锅系好辣，但系你食到落去之后嗰种辣， 你发现原来自己真系接受唔到咁辣， 都真系好辣咁、啊、样。你知佢辣，但系辣只系一个概念或者只系一个文字嚟嘅啫。 系 嗰种感受，你 系 要真系 真系要做过先知 系。系啊，你真系要试过先知啊。失恋大家知惨，但到你真系失恋嗰下，你先知道有几惨。 即系同埋尤其我哋做开节目咧，即系大抵会对一个长度上嘅嘢系有概念啦。即系我哋知道，哦，我哋做一个人物嘅介绍，我哋大概要用几多分钟去介绍咧、个起承转合点样去。讲啦，但系到你真系实际操作落去，你加上要剪埋片嘅时候，可能你要揾好多同呢个人相关嘅一啲片段啊，揾翻佢啲歌啊，其实又系另一个好遥远嘅概念嚟噶嘛。你会发现可能本身自己谂住自己唔贪心，可能十五分钟做完，点知搞下搞下系搞咗三十分钟出嚟噶嘛？ 个零月都搞咗，中间由 research， 因为咧好得意啊，嗰种。搜集资料嘅过程咧，譬如我哋喺电台搜集资料嗰啲嘢可以好碎片式嘅、即系我有啲资料喺度，有啲 point form 或者有一啲少少资料摆喺度，咁我哋可以透过我哋喺即系譬如我同阿斌倾偈， 我哋嘅演绎咯， 系啦，或者系喺个 DJ set 嗰度时候，因为播住歌，你可以好碎片式咁样去呈现，但系当你变成一条片嘅时候，你就要真系，你真系好似拍一套戏咁样，你要。一个纪录片咯，你要谂起承转合，你由边度开始讲起，因为冇得停啊，冇人可以同你对话，你讲到几时停低，用啲咩过场俾自己或者俾睇嘅人唞气，你个概念就好唔同，所以你要重新揾过晒啲资料，重新写过啲稿。是每一粒字你都要写咯。 但你觉得做音乐人嘅人物或者故事介绍最难系咩位先？ 有啲嘢系文字语言冇得表达嘅、所以点解要将一啲歌放入去？就系讲到咁上下，其实你自己听就系最好。因为我想做呢一样嘢，就系头先讲嘅整合自己一啲嘅资料搜集翻嚟为自己做啦。第二就系、是。我当初点样入坑去了解电子音乐嘅世界、其实我自己都系睇一啲喺台湾啊外国嘅一啲 YouTuber 佢哋去介绍， 而佢哋嘅介紹就係可能嗰陣時仲短㗎，嗰陣即係好多年前啊，六七年前即係五六分鐘到㗎咋。而家睇翻，你覺得其實係 好少嘢， 好片面。但係作為一個入手嘅一段片嚟睇咧，你輕輕望完，你已經覺得。哦、oh, ，OK， 我大概知道，同埋你知道我如果想有興趣再揾，我可以揾啲咩 keywords 啊？所以我嗰時係咁樣嚟睇，好大量，咁跟住覺得啊，廣東話又好似 有得 少啲、啊，不如整下啦咁樣。 同埋你啱講嗰度係兩個概念嚟嘅，即係短嗰啲咧，可能真係好老實講，就係好簡單咁介紹完個音樂人佢嘅生平啊，佢嘅作品俾少你聽。咁你有興趣，你自己咪再走去揾咯。咁我深信你個心態係唔同嘅，你唔中意聽，我都要講到你想聽為止嘅，我要焗你入坑咁樣。 即係嗰個諗法有啲真係你當做一個叫做咩啊粉絲向嘅紀錄片咯，係啊，你真係要睇好多佢嘅嘢。咁本身又係嗰句啦，我哋本身中意睇啦咁。咁、所以就搞下就 順個便咯，即係反正啲嘢都睇開嘅。 係啦，咁但係到你落手做，所以我係萬分尊敬所有嘅做片嘅朋友。我諗我。呢、這個 weekend 真係落手真正仔細做啦，咁因為剪片方面好多嘢太耐唔剪，其實你生疏咗你就唔記得，你就每一個功能你又要上網 search how to 加個 effect 又要再 search how to add effect 咁樣，咁跟住而家節目都未上曬，咁但我諗前後呢個 weekend 都整咗24个钟嘅，起碼 緊要嘅，慢慢會好快啊，咁啊咁多個聽眾都可以支持下，咁有心即係介紹音樂人嘅一啲環節啦，所以我又要順便 sell 埋一陣間六點。半咧，我哋奔神 Monday Blues 都系有一个焗你入坑嘅概念，因为我哋六点钟讲完即系关于摇滚音乐嘅一个发展史之后，六点半咧即亦都会拣一啲嘅好自己好中意嘅摇滚作品去播俾大家听嘅。 所以网上面大家可以揾到好多呢啲音乐嘅介绍咯、即系你有唔同嘅角度嘅，即系譬如我讲嗰啲咧，因为。就係、是、一啲故事向一個你睇一個人嘅故事，有一啲好技術性，其實香港都有唔同平台有拍，有時有一啲免費嘅片咧，可能某一啲嘅平台佢邀請啲音樂人講佢點樣做歌，佢真係可能開咗佢嗰個 working project， 然後你睇到佢逐格逐格點樣砌啦。 呢個係另一個面向嚟。 係啦，呢啲就專業一啲，就係可能一啲。有兴趣想做音乐嘅朋友， 或者真系识玩音乐嘅人， 系啦，你就会睇到可能佢点样弹一段吉他。所以其实我嘅监制 Autumn， 佢嗰个真系拍片应该，佢又咁靓仔，又潇洒，系啦。 佢喺上面听紧， 我知道我特登讲俾佢听。 佢而家咩反应？ 又或者你话而家练紧啲即兴嗰啲弹 cut 嗰啲拍片？ 喂，佢真係勁㗎，下次真係即場叫佢 jam 俾你睇，佢嗰啲吉他嘅技巧加埋佢攞住嗰個機就咁撳，已經係唱到一首歌。 嗰隻手，啲手指啊，幾咁靈活、啊！ 我覺得作為一個 DJ， 你都應該要練一練。 練下啲手指， 你唔可以淨係練 remix 啦，你要開始進化少少。 手指喐啊，撳掣啊，折碟啊，都緊要啊。嗱，呢度輕輕都可以為大家介紹一個本地嘅 producer 嘅 DJ。他有份帮手做呢一首作品，他名字叫 Mael， 但其实本身他都有打碟的。有他和陈家合作的派台歌，歌名叫做 Who Are You?

性，最近你啲社交平台好活跃，好多嘢睇咁。 斌神讲到活跃，佢仲活跃啊！因为佢最近开 show 啲嘉宾嗰啲片好受欢迎，佢系张敬轩啊。 停留在这分秒间，回望实际的界限，无疑让爱不会给退返。错分的手该早已放开，如今日再悔改，遗憾亦不可变改。你的好友充斥我脑海，偏偏当失去，才念够不懂节哀。余额潜入破空间里面，还原甜蜜视线，而除残破缺点。错失的只盼亲手可救，那对不起不敢讲，最终可开口。同游在这分秒间，从无最新的界限，无疑让爱不会给真感。共你约定新世界抱。如这生命气氛，如幻像片片碎真，共你度每一秒至永生，编辑多一吻，让美梦数位里重温，重组全部珍惜的片段，如何近或远，仍流传这爱恋。我愿能以后捉紧你的手，到无人世外，一起拥抱永久。从前讲好的，给不到的，我错失的，只怕可亲手。世界都不必看到，以后我再去无，只需感觉你多好。我愿能以后捉紧你的手，告别全宇宙，一起拥抱。实际的界限，无疑让爱不会给退返。 张敬轩嘅新派台作品《塞勒斯之爱》，而家红馆做紧演唱会嘅佢之后咧，接住呢位朋友都入行医心面，大家都期待佢嘅演唱会，佢系关心妍。 人生兜转走到了目前，遗忘途径多少失约或失眠，偶尔在心中忆起某诺言，已是隔多年。人人求新追赶，总各自发展，回头留低多少感慨或感言，信若愿一天可实践，兑现然又再耳边。约定某天某月某年某落脚点再遇见，彼此境况 穿梭转眼数十年，沿途延伸多少牵挂或牵连，记挂在当天和身体半年，无时亦相见。约定某天某月某年某落日点再遇见，彼此境况就算改变，连习惯也改变，期望你笑脸再多点。记住某天定某天某月某年某落脚点再遇见，身边一切就算改变，连道理也改变，和你 成日講啲歌係演唱會主題曲。 明天見，期望兌現。 唔知係歌詞會啱數啊？你淨聽完成首歌，你幻想到紅館當中。全場一齊搖住個電話個畫面，聽個關心妍嘅藥。近期大家留意的话，都有好多一啲可能歌手嘅变动啦，亦都令到大家非常关注佢哋之后嘅 show 会点样。 可爱一个变爱吧，热情地投入了他，心跳起我有对吗？现实怎招架？受过几多轰炸？越渴望被爱的，会说吗？ 太太作品，名字叫做刚好啊。今时今日要开 show 睇 show 真系唔容易， 刚好， 不过实在有太多嘅原因影响住，包括呢个大环境 啊。听讲一班飞机等足两年就到吧，收到消息包裹太多，一个个一个个都要发现过，形状要避免冠状。寂寞是症状，你病就预定地方，日日视频来对望。I think it's your daughter's coming on, you know。无办法按伤工作在家中、yeah ，人无法放松，所以就快疯。传说中有演唱会也都暂缓，你自己的。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love used to be. 当一起坐夜航，起飞再带航，除了你 ，just you and me, you and me. Flying so high, well, they sit on my thighs. Sit on the beach where we're feeling the breeze. 影相敢可冷藏，饮杯沙冰懒懒床 ，just you and me, you and me.水管理员签收。I'm stuck at home, stuck at home. Am I can be, am I can be? 也试过接拍错到要隔离停止。I'm missing you just way too much, way too much. Oh yeah. 补吸品给你送递会略迟，但有耐性挂念你亦算种心意。You know me, babe.You're all I need, you know I'm here to stay. 逢眼也想跟你再沟通、yeah. 第时就够钟担心就结束。传说中火星戏院又开大门，而自己的 Halloween will soon. 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Go back to the way love used to be. 当一起坐夜航，起飞再带航，除了你 ，it's just you and me, you and me. Yeah. I'm so high while we sip on my ties. Chill on the beach when we're feeling the breeze. 紧张感可冷藏，饮杯沙冰懒懒床 ，it's you and me. 开 show 啦！ 多么想通通正常用真身见面。 佢冯允谦。 头等位走在旁，于境外大堂，除了你 ，she's with me, you and me. I know it's wrong, but it just feels so right. Yeah. 听佢嘅 Freaking Nightmare。我谂搞 show 啦，做音乐嘅朋友咧，今时今日最想同大家讲嘅三个字，应该就系都市坚啦。 Tell me you're sure. Someone is calling. Ring your phone. Last 30 seconds. Yeah, what's on your mind? Maybe that's the right time. 但世界有个限期，穿梭深宵的轨迹，浪漫就要即兴。Don't you know that?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orld, ain't gotta hesitate. Just play. 既然陆上可以浮现。当此刻已证实全城骤降温，孤独街被晨雨染上气氛，将一切变真诚，不顾忌响起了末日警报，不需理。巴鲁塔的废墟化作

法官在社交媒体缺乏一般人享有的权利。这种牺牲并非不合理或者不可接受。北韩疫情持续，新增超过39万宗发烧病例，再多8个人死亡。领袖金正恩下令军队监管药物供应。南韩政府表示，上周尝试通过两韩联络办公室向朝方发送通知，提议就防疫合作进行工作接触，但朝方仲未做任何回应。通知表示，鉴于北韩境内新冠变种病毒 Omicron 疫情蔓延，韓方願意向北韓援助疫苗等醫藥品、口罩、檢測工具等物資，並以交流防疫經驗等形式與朝方開展技術合作。另外，仲提議兩韓為此進行工作接觸。同一部表示，期待朝方作出積極回應。南韓總統尹錫月早前說，只要北韓願意，南韓將不遺餘力提供抗疫所需的協助。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在本港方面，下午各区的气温比昨日低4至5度，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0度，明日渐转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日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一啲塞车嘅消息先啊。喺新界咧，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段咧，因为有坏车阻路啊，现时嗰度有少少塞车噶。龙尾去到大涌道回旋处，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段，因为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大涌道回旋处。而较早前七咸道南去油麻地，近住理工大学快线嗰度咧，就曾经有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场噶啦，仲系多车嘅，咁啊龙尾喺佛光街桥底。现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入境事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模糊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到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个龙尾比较长啦，去到九龙湾启业村。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近住电话机楼，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新界区路面方面咧，屯门公路元朗近住呢一个新墟段，现时系较为多车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元朗方向友爱村一带交通都系繁忙噶。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北港一带现时都系多车。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半山坚道128至132号坚威大厦、红磡黄埔花园中旅苑4座、柴湾小西湾村瑞乐楼、香港仔余辉苑旭辉阁、屯门万亚美海湾3座、西营盘君益大厦1期、薄扶林华富一村华乐楼、何文田窝打老道77B至77C号芝陵大厦、观塘翠屏北村翠柏楼同埋马鞍山行健街8号锦辉苑。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莫向晚担心3个月的封闭期耽误细佬莫晓晨的学业，要求他退赛 Dream Star 综艺节目。身为经理人的莫向晚深知这一行竞争太残酷，

比較偏向 rock 嘅音樂，另外一批人就係玩偏向藍調嘅音樂。咁而兩者咧都話自己係 R&B 嘅，係啦。咁啊，點解會咁樣樣發生咧？就要數到去有一個音樂嘅類型叫做 rockabilly。 系，呢、這个 Rockabilly 就 Boogie Playboys 佢哋就好常会玩到，即系我哋本地一对乐队，佢哋都会讲。几日我哋访问佢都会讲，即系 Rockabilly 都有时佢哋啲歌有啲 country， 即系其实就系呢一啲唔同嘅词汇会不断出现。我哋都有问过佢哋点样分嘅，即系都讲时期啊，讲文化多啲，唔系净系声咯。 同埋我终于好明白点解每一次同佢哋倾偈嘅时候咧，佢好难用三言两语去解释得清楚当中嘅脉络，因为我哋都用咗咁多个星期先开始可以慢慢去到呢个位置，所以我明点解短短一个访问时间问下佢哋点样分啊，咁样好难答到。 我记得问蓝调人啊，究竟咧蓝调啊，同埋 rockabilly 啊、country 啊嗰啲咩分别？咁其实真 系 好难。 原来呢个问题真系好难答， 系历史问题嚟噶。 如果而家有人问翻我呢个问题咧，我都应该唔会答到。我都会 听骚动音乐， 系啦，听翻骚动音乐嘅一啲嘅录音啦，咁样。咁啊，好啦，入翻正题啦。 呢 个 rockabilly 啦， 系啦 ，rockabilly 咁嗰阵时咧，深信大家都会认识一个好出名嘅人物，亦都有人话佢系摇滚乐之父。那个人就叫做猫王。 哦耶，震过猫王啊。 冇错。 成日学车，如果你唔吊个极力子啊，师傅就会话震过猫王就系佢啦。 系啦，咁啊猫王嘅出现呢其实亦都系影响咗呢个摇滚史嘅一个走向嘅。因为其实我哋经常会将 rock and roll 呢样嘢摆喺口啦。咁但系其实 rock and roll 同埋 rock 呢系两个完全唔同概念嘅嘢嚟嘅。 是不同的，我以为是同一样东西来的。我以为即 rock music 就是大家叫那种音乐类型， rock and roll 就是一个精神或者一个口号这样。 是啊是啊，但是因为 rock and roll 最初呢，我们经常说 rock 就是摇滚精神这样讲，就是中文这样讲。 就是 rock 跟 roll 就是滚啊，就是这样理解的嘛。 但是即我们经常会说摇滚精神是什么，即可能是热血咯，可能是要創新啦，即係有好多大家唔同嘅解讀咁樣啦。咁但係可能喺最初 rock and roll 咧，同呢啲咁精神層面上嘅嘢係冇乜關係嘅即係最初咧係純粹單純，好似講得好衰，但係單純真係一種娛樂嚟嘅啫。嗰種娛樂仲要係舞廳嘅娛樂嚟嘅。嗰種 rock and roll 咧就係形容緊。如果以猫王为例，当时猫王出产了很多的一些作品，即是他都会，即是你都知道其实猫王很跳得的嘛。 好犀利出来的舞蹈。 是啦，他那些舞步其实都会摇摆他的身体，甚至乎可能是即是会令啲女士都很多遐想，哇，点解他可以摇得咁好睇嘅呢，咁嗰啲。是啦。 你讲是特别衰的呢句。 我已经讲啦，尝试是包装咗㗎啦。 的而且确是会联想到，我都有听过话即是一个 rock and roll 呢个 term 嗰个年代系会令人联想到可能真系关性事嘅， 系 啦，真嘅， 冇错冇错。咁所以当初最初嘅 rock and roll 形容紧嘅其实就系嚟自于猫王嘅呢一啲嘅舞步啦，即系可能会令到大家真系摇摆佢嘅身体嘅，即系可能系会同呢一个性观念开放系比较有关系嘅。咁啊嗱，讲到呢度，不如听翻首猫王嘅作品先。 真个猫王啊， 系啦。 好啦，听过有猫王嘅作品啦 ，Elvis Presley Jailhouse Rock。去翻个比较摇滚啲嘅 music back 俾大家。头 先嗰种即系你讲冇听有联想都系，你头先一路听住猫王只歌，你只脚系好似嗰啲 摁下摁下 左右喐啊，就冇咁重型咯。如果你话同而家所谓嘅 rock 嘅 系啦，嗰阵时会系摁啲，即系同冇听会比较有关系嘅。咁啊，当然呢个就可能即系后话再讲，就系一啲冇听嘅音乐文化啦。咁啊，都系今日我哋主题系 rock 啊嘛。咁啊，头先可能打破咗大家个概念，就系 rock。Can roll 同 rock 系两样嘢嚟嘅。头先猫王嗰种就真系真真正正嘅 rock and roll 啊，摇同埋滚啦，滚就系讲紧嗰个身体嘅滚嗰种摆动啦， 咁样 系啦。咁但系其实而家我哋认知嘅 rock 咧就冇 roll 嘅成分喺入边，纯粹系 rock 嘅啫。咁所以 rock and roll 其实喺1950左右到1960几年咧，大概系十零年嘅时间咧，其实佢已经没落咗噶啦，即系呢种嘅音乐已经再转化咗做另一样嘢噶啦。咁、但系讲到 rock 而家就系一个好主流嘅音乐类型啦，大家听过好多唔同类型嘅 rock。是那一下怎样由猫王那种很不好听的一些乐曲走出来呢，就是当一些的摇滚的乐手啊去玩这个的音乐的时候，开始会有些艺术家开始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喂即他们可能不想再做一些的自己玩摇滚，不想再做一些没有听的东西了，他想追求有更高层次的追求。但是有些艺术家当时会说喂你还唱这些咁传统的乡村舞曲，那你就不要讲什么艺术追求啦这样。但是当然你听到一定会不忿气，作为一个音乐人是不是，喂我玩的音乐我都想个层次高啲，咁于是乎就出现咗咧有一样嘢叫做 art rock 啦，就系同艺术开始慢慢挂钩嘅一种摇滚形式。有啲乜嘢嘅例子咧？例如就系有 Beatles 嘅作品，因为 Beatles 咧、其实佢哋嗰种嘅形式系会喺唔同嘅地方去走出嚟嘅，即系除咗歌曲本身啦，可能系同佢哋一啲唱片封套都会有关系嘅，系、啦。例如就系咧，当时 Beatles 咧，佢哋喺1968年左右出咗一张专辑，咁佢个封面咧系全白色。就叫做 The White Album。 咁呢隻 album 呢当时就係话喂係揾咗一个当时最红嘅艺术家去帮佢哋去设计。咁而呢个艺术家呢亦都係一个叫做 Pop Art 嘅一个好元祖级嘅人物，叫做 Richard Hamilton。係啦，咁佢就帮Beatles 设计咗呢一个嘅封面啦。 咁睇过嗰个係纯白色白底黑字緊 嘅。係啦，即係有人会问吓咁样就係一个封面㗎啦。咁但係当然你站于一个艺术层面上，你又可以有好多解读咁样啦。咁去到之后就慢慢呢一种嘅艺术文化开始普及起嚟啦，叫做 pop art 嘅东西。咁、然后佢哋就会开始再进一步諗，就係喂我除咗呢啲封面设计各方面，我嘅音乐都要有所追求㗎嘛。咁当时呢就会有一啲嘅艺术家会反问一个问题，就係话喂一啲嘅艺术我如果冇用颜料，佢係咪一幅艺术先，即係艺术同颜料系咪有挂钩嘅先？ 以前你会觉得系即系艺术，你会直接联想去画作咁样，就用颜料画上去就好艺术啦。 系啦，咁就系呢一个问题咧，就正正一个咁样嘅反问句咧，令到一啲嘅摇滚乐手开始谂，咦系，即系既然艺术创作唔一定要同颜料去挂钩，咁我要玩嘅乐曲，我用嘅一啲乐器系咪一定要系一啲咁传统嘅声音咧？可唔可以有乜嘢唔同咧？咁就慢慢開展咗 rock 嗰種好反叛嘅一個態度，就係我要不停去創新，不停要去揾唔同嘅地方。所以點解去到後期 rock 大家會見到一個好明顯嘅變化，就係佢有好多種唔同類型嘅 rock 嘅，你數極都好似數唔完咁 啊。 progressive rock 啦 ，psychedelic rock 啦， 係啦，跟住alternative rock 啦 ，math rock 啦， 係 math rock 啦 ，pop rock 啦。你基本上要數 rock 都真係要查一查嗰啲維基百科咁樣，你都未必可以好清晰地界定曬所有類型。咁但係亦都係源自一個最初一個咁樣嘅質問， 而形成了 rock 呢種好反文嘅一個文化喺度、哦， 開始追求唔同嘅聲音啦，所以其實係 係啦， 可能係即係做歌唔係淨係好似之前咁樣，我就喺舞廳嗰度聽住跳咁簡單啊！即係亦都、嗯，我覺得而家都會係咯，即係你見一隻歌推出嘅時候，佢哋配合咗好多MV 裏面，佢點樣可能有啲藝術性嘅諗法啊？即係點解用一啲現代舞呈現嘅時候，就係、是、我有一啲想法用肢體表達，即係多咗呢一啲嘅。 系啦， 数喺里边。 冇错，咁啊，亦都要讲到就系话，咁 rock 喺呢个时段、呢、這个时期之后，点样突然间 bang 一声咁百花齐放咧？就要真系数到 Beatles 呢一对英伦嘅乐队，佢、嗯、传到去美国之后咧，就开始有好多人玩摇滚音乐啦，即系 rock 呢样嘢啦。咁啊，当时咧好得意嘅，佢哋好兴咧，即系喺个车库嗰度自己玩嘅。 MC Kenny 同埋 系啦 ，MC 多可 佢哋啦， 车库音乐 系啦，因为嗰阵时佢哋即系唯一最大嘅地方就系个车库嘛。咁你可以装到咁多嘅一啲乐器啊，各方面你只能够喺屋企嘅车库嗰度去 set up 一啲嘅乐器俾自己喺度弹啦。咁所以喺嗰段时期开始。只会有一种比较我哋近代而家听到一啲摇滚嘅声音喺呢个车库走出嚟，咁所以亦都有一样嘢就叫做 garage rock 啦。 哦， 系啦，咁啊， 我识 garage band 啦。 Garage Band 又另一樣嘢嚟嘅，不過我亦都好深信 Garage Band 係因為 Garage Rock 而整咗一個咁樣食字嘅名字出嚟啦。咁所以喺呢一個The Beatles 嘅一啲搖滾作品開始傳出之後咧，其實就開始真係。影響咗全世界嘅一個音樂風潮，其實基本上我哋華語嘅樂壇都係啊，即係好多數得出嘅一啲前輩，佢哋都係即係好多時候係俾 Beatles 嘅作品去影響到。咁所以今日咧，喺呢一個結尾咧，即係仲有好多嘢未講嘅，咁啊有機會再同大家講。但係喺結尾都想帶一首 Beatles 嘅作品去同大家完整咗今日呢一個環節去嘅。Yeah.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你却似仍未曾知。 首先带来有 Beyond， 非常之有代表性的一首 pop rock 作品《早班火车》。其实在 Beyond 的音乐生涯当中，他们都做了很多不同类型的一些摇滚作品，即是除了 pop rock 之外，可能还会有一些的英伦摇滚，有些 J-rock 的元素，有些 blues， 有些 progressive rock 啦，好多唔同类型嘅摇滚作品咧，都系曾经喺佢哋身上出现过嘅。咁啊，到我大少少啦，除咗听 Beyond 之外，除咗听香港嘅乐队之外，亦都开始听下，咦，原来喺外地有好多唔同类型嘅一啲乐队，例如呢一队。他们是 Nirvana。 該近期成日聽到嘅作品，有嚟自 Nirvana 嘅 Something in the Way。咁啊，嗰陣時因為中學夾 band 啊嘛，總會夾下 Nirvana 嘅作品。咁啊，但係導入咗呢一個頭先呢一種叫做比較 grunge 嘅搖滾作品之外之後咧，就開始接觸比較多少少 metal 啲嘅作品啦。而講到 metal 咧，一定要提一提呢一隊屬於 new metal 派系嘅樂隊。Park 比較早期的作品 Somewhere I Belong， 亦都是他早期將一些 Heavy Metal 和 Hip Hop 混合了一些的類型的作品的，然後聽多了不同類型的搖滾，發現原來這麼多變的，這麼好玩的，這一隊樂隊就開始吸引了我了。嚟自日本嘅東京事變。 有东京事变。修罗场。用香港的乐队开始今日奔神 Monday Blues， 同样亦都用香港的乐队去结束今日的奔神 Monday Blues。 他们是竹质舞，可以说是香港的 Math Rock 代表。剛才所提到的一些樂隊所影響，所以現在喜歡聽一些結構越來越複雜、編曲越來越多變的一些搖滾作品。而今天最後送給大家的這一首絕對是一個好例子。 七点新闻之前，听过有竹真舞 ，Good night。